Hello， 大家好，又到每个礼拜一次的仙人術語，我是仙人。 Hello， 我是車日。 Hello， 他就是我们今晚的嘉宾 Ben Sir。 你好，你好。 Ben Sir， 你好。 是啦，喂，我 Ben Sir， 我想问你呢，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就没有的，其实。但是呢，就某些东西呢，我是宗教呢，我是相信的。 因 为无论他那个理念啊，或者他们道人那个做人的禅理那些，我认同，其实就。但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宗教信仰。 是的，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皈依，又没有入道。 没有的，我信自己，信自己多点。 嗯， 是的。 睡觉或者。 睡觉呢啲嘢，慢慢都要信佢噶啦。有时做完嘢做到好攰嗰时咧，就更加想揾佢添。 系啊， 系啊。 咁你嗱，我就冇，我介绍你，我喺个 Facebook 介绍你嗰阵时咧，就冇讲你做边行嘅。 系， 你可唔可以讲你做边行？ 嗱，咁咧，即系人生里边咧，就通常有三个力嘅啫。咁读书嗰阵时就学历啦，系咪？学历完咗之后就经历噶啦。咁我到而家我呢啲五六十岁开始就惊个病历嘅，啊咁即系嘅系嘅，呢三个历咧就要经人生里边都要经过嘅。但如果我讲我自己咧，就真系好香港人啊！我本身喺狮子山下边住嘅，即系横头磡住嘅。咁咧就十二岁可以做童工，咁啊做酒楼，嗰啲叫班地利或者叫楼杂啊，楼杂就搬下汽水啊，或者搬下啲杂项啊咁样去挨翻嚟嘅。因为嗰时太穷啦，一家七口加埋啲老人家九个咧，就住一个好细嘅单位度。咁都瞓得八张啦。 我记得嗰阵时嗰啲徙置区， 徙置区 有 六百 尺定。六百尺 我哋大啲嘅有骑楼啊，六百尺，你讲啱啦。佢唔止六百尺，八十尺嘅，八十尺。但系咧，你要九个人瞓咧，九个都系。如果好似我哋咁啱啱大十几岁咧，就好惨嘅。一张床咧，就我嗰个只脚一定系笃到我大佬嘅鼻哥嘅。 我哋 瞓觉就咁嘅。 我记得我去搵个朋友咧，佢系住徙置区嘅。 系。 佢哋咧个个要唔该你屙清啲夜尿，你知要出出边 嘅，系好 屙好晒先， 系啊， 又一个就瞓呢度，一个瞓嗰度，一个瞓嗰度。如果有一个咁夜肚屙，半夜起身就死啦， 系啊， 有五六个人起身，佢先出到去嘅。 呢个唔系一个问题，最大问题就是因为嗰阵时公厕嘅， 系啊系啊， 灯光又唔够黑掹掹嘅，你真系去唔敢去嘅直头。咁有好多就喺走廊度，难听讲句，走廊度呢啲朝头早要洗嘅真系。 因为佢当时咧，佢嗰个英国佬嘅政府咧冇谂过会突然间要起咁多楼俾你哋啊。 咁啊系， 佢按照当时英国一个监狱嗰个图则。设计嗰啲晒字区嘅，所以就 H 型嗰啲咧，啲厕所全部喺晒出边。 喺晒出边嘅，咁以前嘅环境就过咗啦，系咪先？而家香港已经步入咗呢啲即系经济起飞嘅阶段。咁好啦，咁最主要嚟讲咧，喺个做你讲做嘢方面咧，我做咗好多行啦。由十月初开始做起嘅话咧，大话话都有二三十行做咗。 哇！ 咁真系有嘅，咁其实有啲系有我哋叫做所谓嘅testimonial，即系有啲叫做学历嘅证明，或者系嘅履历嘅证明嘅，即系通常三个月之后咧过咗个 probation 试用期咧，我就希望个雇主咧一个 recommend， 即系啲介绍信俾我去第二间度。但系嗰阵时其实做嘢就好难，唔容易做嘅，即系人头于事嘅。但系咧香港特色嘅，你有勤力，你肯做咧，你肯第一谂嘅话，佢基本有好多工种你可以做到嘅。咁我经过咁多行里边咧，其中最系即系比较长少少咧，就最中意就喺间大法官做。咁啊由好低好快升到好高咧，咁中间过程就要周围去嘅。咁周围去嘅话咧，譬如去澳门啊，去台湾啊，去新加坡啊，同埋去大陆啦、啊，去上海、杭州、北京啊。有啲经历喺度嘅， 咁啊啱啊， 咁啊即系呢啲经历就真系真人真事嘅经历。 我就想听你呢啲经历啫。 嗱， 喂，你讲第一单嚟听下先。 第一单咧，你应该系啱啱毕业。我记得啱毕业嗰阵时咧，我就其实做两份工嘅，一份工就做传呼台。 系 以前啲传呼台就系 BBB 嗰啲传呼台，又冇乜嘢，系即系飞仔个抌纸仔落去，插一声佢又腹肌嗰边嘅。咁咧就一搵外快，知手就最搵外快。我十二岁开始都已经做童工啦，系咪先？咁家庭环境唔好。咁一次咧就有个朋友就话咧，即系个组长嚟嘅，即系个传呼台，我哋每一台有个台长嘅。有位阿 Ben 有兴趣搵外快哦？喂，梗系有啦，搵外快。五十蚊日嗱，当年我哋咧就记得系八百蚊一个月。1981年嗰时，八百蚊一个月系啦。咁佢话五十蚊日，哇，系唔系一日？系四个钟嘅啫， 系 六点至八点，唔系六点至十点。 咁好正， 哇，好正啊！咁啊，佢做啦，系咪做咩噶？执啲杂物啊，执垃圾咁啊，执垃圾咁夜晚执嘅咩？你哋唔好理咁多啦，我系判头咁，我带几个去咁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好记得嘅呢个好印象深啦，就七 姊妹道北角、七姊妹道， 系 嗰间叫精工法品厂。嗱，你抄翻1981年、 做假法嘅， 系啦，做假法嘅，系啊，你知啦，做假法嘅，我哋唔知咩事。咁啊，四个人，一个判头，大四个人咁啊，食完个云吞面，约$50啦。但系嗰阵时云吞面，我记得好似系1.5啊，咁上下啦，个半净 81年啊。 1981年，我记得1.5-2咁上下咧，咁啊细蛹啊大蛹嗰啲咧，咁啊食完之后咧，喂上去开工啦，好特别，四个大男人嚟噶，即系四个都系应该系18至19岁咧，同即系可能喺厨夫台嗰啲我哋个 operator 即系嗰啲全部咧年青人嚟嘅，就要通宵嘅。咁我嗰阵时我通宵翻10:30嘅，通宵到第二间嘅，咁啊6至10啱啱好，嗱咪先，咁嗰阵时过海咁啊。几个字啊，应该到啦。咁跟住咧就$50啊嘛，谂住做两日嘅。咁跟住咧，个判头就话：嗱，一间咧就纯粹你哋又其实唔使10点钟嘅，9点0钟搞掂咗，倾完场就得噶啦。咁啊，咁啊，点样上到去七楼嗰度？咦，好真系好阴森，好冻，觉得。其实嗰阵时天气，嗰阵时应该系7月左右咧。我记得系7月左右嘅。好冻啊！呢个即系啱啱放啱啱。 七月系热噶嘛， 咁啊热噶嘛，点解会咁鬼凉啊？嗰种冷气嗰时真系冇乜冷气嘅，嗰阵时啲酒楼都好多，仲系仍然系有啲叫风扇，大牛角扇。我嗰时喺文华酒楼、万怡酒楼，早年都仲系牛角扇嘅啫。咁跟住佢就话啦：，喂，上去睇下，喂，点解咁鬼大，咁鬼成阵风入到嚟嘅？我咩事啊？佢喂，真系咁冇电嘅，里边个成个场里面冇电嘅，咁系唔掂啊，冇电咁啊。跟住咧就我哋三个。其实嗰三个咧就好少出嚟做嘢啦，可能第一份工系咁，我就做出嚟好早耐嘢，唔使惊系嘛，我哋冇做亏心事，咁问下佢我哋做啲咩啦？佢个判头就话我要揾个管理员先啦，咁先揾唔到， 系 咁啊，完全揾唔到，我哋入去摸上系黑掹掹嘅，好寒好寒冷，好冻，我哋喂唔好啦，出翻嚟门口先啦，我喺楼下再问一问下先啦，咁未落到楼下。好似啲真系好似啲鬼喎，一个好驼背嘅阿伯，拉蜡烛，你似唔似嗰啲即系鬼故咁？拍一拍我膊头，哇！我躲成个弹起啊！我真系想讲，你又唔敢讲话你系人系鬼啊嘛？因为嗰阵时讲紧系6点几啫嘛，6.23啫嘛。我阿伯，你话你吓我呢一家咁啊？阿伯，咩吓你啫？我系管理员嚟噶嘛？你咪我就听到你话想管理员啊嘛？我唔系管理员，你哋都做乜嘢？ 喂，佢反应都好快，都叫佢嚟。 喂，你嚟到，你唔买大买啲香啊，装住，咁你咁样入去啊？我咩事啊？我即刻问个判头，喂，你坐了先，我哋喺门口等你先。咁啊，个判头就问啦，喂，今日上嚟叫清场啫，下边有得咩食？有啰喺度，好多啰。我门口见到有20几30个啰大啰，嗰时我系实桶嘅，冇而家啲隔热桶嘅，啲大啰。 接触， 跟住话租啦，佢话咧。嗱咁嘅，琴晚咧就呢场大火咧烧死咗7个人，烧死七个人啦，咁啊唔知过两后日超度嘅，咁麻烦你哋今晚咧，如果今晚清唔到咧，嗱今晚咧就应该正常要清晒成个场去，咁啊听日就由第度做，咁里边咧已经全部冇啲电，全部冇晒嘅已经，咁啊靠嗱唔系靠蜡烛，首先你哋要。首先你真係装住向先，因为即係嗰啲全部死于非命嘅。咁我哋即刻嗱臨去嘩點周围撲百货公司唔係去嗰啲因为超市就变咗因为啲香嗰啲冇唔见有啦。我记得好似係维康去维康超市即刻嗱臨买咗好大碌几三扎咁大係咁用火嚟咁烧喺度。好明显一摆落去呢真係乱晒成个场乱晒㗎。咁多人咧话喂冇电点啊，全部买电筒，又去车前又每人揸一电筒，一路揸住电筒，一路咧就将嗰啲即系啲假发啊，全部湿晒好重嘅假发， 系啊， 做咗执个咧背对背惊啊，咁行到一个房咧，突然之间咧即系见到一啲嗰啲铁栏咧，啲铁栏咧就即系一啲嘢咁，我哋话喂。唔多对路啊，咩噶咁？咁又问个阿伯，个伯话喺门口睇咗我哋，已经都唔敢落去下边啦，睇住你哋执啦，唉，你哋咁惊啊！又呢啲就系啲挣扎嗰阵时咧，啲烧到啲肉嚟嘅。 哦， 哇，个个都 黐咗个架度啊！ 快啲嗱林做完走啦，系咪先？咁其中一个咧，行到即系执到一半度咧，其实都未执晒，好大个粉厂，因为嗰啲炉咧扎住晒啲嘢咧，我哋又要清黑掹掹，又靠电筒一路都咁清。咁仲有一个朋友大嗌喎，咁我哋喂咩事啊？你我又去扎亲啊，或者整亲？佢话喂，你见到正话有两个头喺我 喺度飞来飞去喺个房度，你唔好吓我啊！边有呢件事啊？飞来飞去，咁我搵电筒照下，冇啊咁啊，跟住话我呢50蚊唔斗，你哋搞掂埋佢啦。咁啊，其中一个真系走咗啦。咁我话唔会啩？话呢啲我哋系工作啫嘛，系咪先？咁应该冇乜特别嘢系咪先？咁而且咧，冇嘅又大家埋头苦咁执咗，有一个又系咁嗌，喂我顶唔顺，我真系见到啊咁，见到嗰啲头假发有一两个咧。喺好似喐嚟喐去咁啊！嗰、那个另一个又走啦。咁跟住我话喂，我其实我唔系惊嘅，我系惊执唔晒啫。 咁你即系有时 系得两人点执啫？话咁唔得喎，夹硬上都要做埋喎。我话喂唔系喎，有两个走咗，靠系三个十点几，我夜晚又要翻通宵啊！唉，咁点啊？咁同我咁啊，跟住话，因为咁啦，我哋系咁以即系叫做执一啲叫最咩成嗱林执完走，背对背咁。嗰阵时仲系惊惊地嘅，我自己惊。虽然你话冇做亏心事啫，讲系咁讲啫，但系嗰个环境会令到你有少少虚怯嘅，因为未发生过，你唔系经常性发生嘅嘢啊嘛。咁自己执完一嗱林走咗咧，嗰晚我自己都出事。我嗰晚咧就因为翻通宵咧，做 call 台咧就一段时间瞓觉嘅，即系而家讲唔怕讲啦，因为嗰阵时就唔讲得嘅，蛇王有两钟头瞓觉嘅，咁有啲系两点至四点瞓，有啲四点至六点瞓，咁分两间嘅。嗰晚我真系冇办法，嗰、那个一瞓落咧，唔使瞓落，未瞓一冧咧，嗰七个头咧系咁喺我个头上边转紧嘅。因为嗰阵时我哋通宵都好啦，你唔系开灯瞓嘅，喺个房就黑掹掹瞓嘅。好明显就系一个头啲假发长到咁样，系冇袍冇成，净系头嘅啫。唔知系咪呢啲我都唔亦即系理解唔到系点解？咁有人话所思有所悟。 先我要讲翻俾可能唔系好多人知个假发原理。假发咧要靠一个头，以前系用藤嘅。一个头型咁嘅嘢，然后放个假发落去咧，你织好咗个假发，要放落去梳个型出嚟噶嘛？你就咁一劈假发，冇人买噶嘛？要有啲要梳个发型啊，咁啊，可能系佢整到嗰啲头啊，嗰个一个好似个冇头发一个光头咁嘅藤嘅嘢，然后嗰个假发咧就飞嚟飞去，但系嗰嚿嘢唔会无端端自己飞。 我形象咧，我执过噶嘛，应该系胶嚟嘅，吓胶嚟嘅。 佢有胶有藤嘅， 胶嚟， 有啲人发土胶嘅， 系啦。但系我执个过程，因为黑掹掹，我有时电筒照咧，照唔得晒咁多咧，好似冇，即系两边都系，两边都系头发嚟嘅。我感觉上就唔知系咪佢即系可能烧完个咁样， 黐黏住晒。 我拎起个个都，总之系四面都系头发嚟嘅。 系 咁，嗰晚 即系乱晒，乱 晒龙，系乱晒龙，唔会系唔系直不甩嘅，即系真系披头散发嘅。你执得过都披头散发嘅，真系。有人喷水，有啲人剩咁，扎住嗰个，扎住我哋务求要快啊，冇理由仲要逐个咁啊整好佢啊嘛，等一拉去扎。嗰晚咧真系好明显，哇！嗰七个头 飞嚟飞去， 喺个头飞嚟飞，飞咗两钟头。我顶唔顺，我瞓唔到觉嘅。 最衰系 喺间房里边有七个头。 我喺即系完咗 翻 去 call 台做 休息室 嗰阵时，咁你十点半嚟翻工咁啊，冇嘢啊，即系唔会认住嘅，因为你咁多人又咁样成，咁啊跟住两点钟早间。咁啊，早间瞓同晏间瞓冇分别嘅，两点至四点、四点六点，每瞓两个钟头。咁两钟瞓嗰时，跟住熄晒灯噶，我哋瞓亲一定熄晒灯嘅，几好，冇理由你惊啊！攞不攞咁啲头咧，系咁转，我谂紧冇咧。嗱，入你话日有所思啊，咁咁短时间思得几多啫？我唔系日日思咗，啱啱发生嘅啫。但好似嗰啲嘢跟住我嘅，好似你只执嗰啲嘢咧，就系你而家今日即系见到嘢。咁呢个咧就令到我觉得咧系咪？我理解唔到嘅，如果我唔信嘅话咧，我理解唔到。但如果身历其境嘅话咧，系有多嘢原来咧，真系有时个环境啊，个环境令到你咧系有可信嘅成分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话日光日白咁样，诶唔好发梦咧。 但佢又奇怪喎，咁晏先俾你上去执嘢， 六点几啊？六点钟去总六点至十点咧，话俾即系佢唔系叫十点嘅，总之你执完。你預咗係十點咁解啫。 嗰陣時你都冇乜點睇報紙喎，精工發品廠大科好威出名喎。 我哋唔知噶，我哋接 order 做啫。 日以繼夜咁翻工，冇時間睇 報紙啊。我哋唔理有即係兼職嗰陣時，哇有兼職做嗰陣時真係和味噶。咁跟住可能就係話齋，我哋唔知道。 知嗰啲又唔敢去做， 知 都唔敢去做。我哋嗰几个唔知，咁啊唔知咪去做。嗰两个都嬲尾，有一个真系病咗，有几日噶啦已经病咗。我唔知惊一惊一龙一阵，就成日都话呢啲嘢，即系要认住啊，定点啊？佢真系真系认住啊，成成我就真系到系嗰一轮咯，即系可能两三日咧，真系两日都系咁样样发生嘅。咁呢、 佢嗰啲假发厂一火烛就好劲啊，因为。全部系真头发咧就唔得嘅，呃人嘅，真头发喺个头嗰度唔打棘嘅啫，一拎咗出嚟咧就打棘嘅，一定要沟啲纤维头发落去嘅，即系沟啲胶嘅假嘅头发落去嘅，同埋啲假发咧，你整咗个发型咧要摆喺个焗炉度焗嘅，好似焗面包， 系啊，有个炉，我就话 有个炉噶嘛， 个炉喺度噶， 佢系一个焗炉嚟， 个炉咧有个架嚟嘅，个架就每一个头咧， 系啦， 但 系 嗰个冧咗噶啦。 我哋摆个头埋去焗， 系啊，个铁个铁架嚟嘅，冧咗落去嘅。我哋要系拎个铁架，话你见到啲电话乱晒嘅，即系我哋而家所有嘢其实乱晒，啲铁枝咧系咁样嘅，即系唔系一支支嘅，系咁样 晒啦。 总之分开咗，系好明显俾个阿管理员讲到咧，系佢哋咁样掹，跟住烧死咗，嗰啲肉咧就黐住喺嗰啲啲鐵枝度，全部鐵架冇鋁嗰陣時，嗰陣有鋁，全部鐵枝係好大嘅掙扎喺度燒死咗嘅。 嗯， 有啲淨掛，即係佢哋講緊嗰句講到好恐怖，有啲啊掛喺度，即係掛喺窗度咧，嗌唔到，就咁樣燒死咗。 唔出奇啊！ 唔係瞓喺度焗死啊，直情燒死啊！ 嘉利大廈嗰個咪條新聞片咪影住嗰喺個窗度燒死咗。 唉，我即係又未去到血肉橫飛，但係。是恐怖，其实是几恐怖的情景的我是未即是未做过呢啲咁嘅。 但冇你只是嗰两个你又见唔到啲头飞系佢 啦。我见唔到系之后咯。即之后我就系话翻到公司跟住就即做完嘢之后。 嗰阵时就开始。 嗰阵时开始哇一眯眼已经个七个头啦，总之就系咁喺个头转落去喺度排住七个喺度，一阵就打交叉咁行。咁我眯眼望一望。如果你擘大眼就擘唔到啊，因为好就呢样就觉得好奇怪，你系擘唔到大眼，唔知点解？ 系啊，你同俾鬼砸掉佢。 我唔知点解，你而家 你又可以擘大眼，但你咁咯？ 你信咧就话呢啲鬼神嘅嘢，但系如果你唔信嘅话，又不可思议嘅嘢，我就话俾你听，系存在嘅。咁呢个其中一个啱啱出嚟叫做真系出嚟做正职嗰阵时咧，个工作嘅个其中一个比较怪异啲嘢。 佢都真系好介绍， 但其实系执唔晒嘅嗰日系。 其实你几个人系冇可能执得晒咁大一发品， 得翻两个都唔会执得晒啦。 啲头发湿咗水好鬼重 嘅，好重真系。系啊，同埋你好多柜咧，咁零星落索。嗰逃命嗰時候，你見到個慘況係都幾， 同埋你知嗰 啲電話真係攣曬嘅電話都。 嗰啲年代咧，嗰個防火設備咧就分分鐘唔批噶嘛。 係啊，我記得好似燒死咗，好似係十幾個。 系 十几个死咗，烧死嘅， 边度走得切啫？啲假发红一声就着，跟住佢系嗰啲佢系尼龙嗰啲胶嗰啲嚟噶嘛，啲烟就一定黑噶嘛。 佢哋要清咗场之后就超度嘅，你话咁，第二晚第二日超度嘅，即系可能要铺毡啊，我唔知啊，总之 咁你 做法事，总之 即系 未做法事之前咧，就 你哋做一晚，第二晚 唔做啦，我哋第朝早唔做，可能第朝早就系一个佢可能都预咗你嗰晚做唔到，听朝早第朝早做法事咧，应该系晏昼十二点嘅，佢哋讲朝头早如果你得嘅话，朝头早八点钟。再做， 朝头早执会好啲啊，系嘛？日光日白啲啊，系嘛？ 执唔切啊嘛，朝头早执咗七次，即系要六点执噶啦嘛，系咪先？即系佢希望嗰晚清一场，佢又谂住，其实好多人谂住，喂你哋有咩特别嘢啫？惊唔系惊呢样嘢噶？其实每一样每一个灾场嗰个城都有经过夜晚噶嘛，系咪咁惊？个管理员仲阿伯都仲喺度。咁正阿伯，如阿伯冇讲啫嘛，冇做亏心事，唔使惊佢冇讲呢啲嘢，只系问知你惊乜后生仔惊乜嘢啊？ 我嗰阵时识嗰个仲恐怖啦，嘉利大厦佢上去，佢咁啱嗰期啊调咗去法政科， 系 鉴证科嗰啲咧，咁佢上去烧完佢上去执证据啊嘛，好似系佢执噶，即系两。发现少咗一个死者嘛，其实两个烧埋变咗一个嘛，因为佢两个揽住啊， 哇，咁都冇理由分唔到噶， 咁你当时分唔到嘛，跟住要拎去化验先知噶嘛， 系， 佢咪佢执嗰嚿， 哇。即已經係燒到一嚿嘢咁咯， 係兩個 一嚿嘢係一嚿咗融咗喺度，真係都 有啲親人真係慘噶，佢 見到係 靈遺體 啊，可能我哋 我哋啱啱就出嚟做嘢咧，就冇咁多經歷嘅聯想嘅。如果去到三零四十歲咧，就會經歷多少少，就覺得呢啲係一啲幾慘嘅事嘅。我哋覺得係恐怖啫，就未到未感覺到一件好慘嘅事啫嘛。咁啊，跟住就如此嚟推咧，就其實另一單都幾都值得講下嘅。其實 嗱，嗰單咧。就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去廣告， 好好好 去完廣告翻嚟咧就再聽你講嗰單， 好好好 ，OK， 好啊。